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53集，妖马奇案。这一路可谓是热闹，队伍最后边是林业火和邹良在争论红马的问题，马车里是公孙在和赵普搏斗，另一辆马车里众阿姨们推牌九，推得兴致高昂。展昭往后望了望，觉得似乎是哪里不太对劲儿，好多年了吧，难得这样清闲的感觉。小梁子给黑枭编完了辫子就蹦下来，去马车里将小四子抱下来，然后跑去公孙他们的马车拯救赵普。殷侯本来在赵普他们的马车里睡觉，不过赵普和公孙眼见都滚作一团了，他就从马车里出来，一眼看到前边黑枭的马被控着，就回头看赵普。 那黑马让我骑一下。 赵普抓着公孙双手，听到殷侯的话赶忙点头。 好啊。 殷侯一跃出去，到了黑枭旁边，伸手轻轻拍了拍他脖子。黑枭看了看他，殷侯一翻身上了马背。黑枭一甩脖子打了两声响鼻，殷侯一抖马缰绳，黑枭撒开四蹄又跑了起来。小四子和萧良将暴走的公孙拖开，赵普扒着窗户往前望，摸下巴。赵普家几个影卫也是面面相觑。 哦哟，黑枭平时也是臭脾气，陌生人想骑他根本是门都没有，今天不止让殷侯骑，还飞奔起来了。 天尊晒干了扇子收起来，扒着车窗往外望。 老鬼好久没骑马了，黑枭跟黑月光很像啊，说起来这两匹马没准还是同宗。 黑月光， 老头年轻的时候啊爱马，陪了他好多年了，可惜呢马儿寿命太短，所以早早走了，老头之后就没怎么骑过马了。 为什么要叫黑月光？ 那匹马跟黑枭一样，应该是麒麟种的，样子也很像，高大健美，全是黑，一根杂毛都没有。晚上月光照在马身上啊，会有一层银色月光勾勒出来的马的轮廓，很好看，所以呢就叫黑月光。 哦， 众人都点头，难怪总能瞥见殷侯没事的时候拿着胡萝卜去喂马，而且还喜欢拍拍黑枭，原来是想起以前自己的马了呀。这时展昭和白玉堂也到了马车边，展昭看了一眼后边还纠结的林业火。 你要马的话倒是可以到魔宫问一个人。 嗯，谁啊？ 马痴岩壁，岩壁知道天底下所有好的马种群在哪儿，估计能带你去找你心仪的马。不过驯马靠缘分，就要看你跟那匹相中的马有没有缘分了。 真有红色的吗？ 白玉堂边说边摸了一把枣多多的背毛，枣红色的毛往上翻的时候下边是火红色。 跟多多倒毛这会儿那么红可以吗？ 不行，这色也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红。 众人都扬起脸琢磨，这世上真的有那种红色皮毛的马？众人都给林业火出主意寻坐骑，不过貌似要找一匹符合林堂主审美的红马真的挺难。这时庞玉将头探出窗外。 哎，那份破了的龙头案卷上有一个案子，就是关于马的。 小侯爷话刚说完，风传风就接了一句。 哦，我知道，是不是临县附近的那个妖马案？ 对啊对啊，这一卷破得超厉害的，只有一个开头了，说是临县的一个郎中进山采草药之后就没有回来，家人担心，于是找了亲朋邻里一起去山里寻找，可是啊寻了三天三夜都没有线索。卷宗就到这里，其他部分都破掉了，补不齐。 众人于是都看疯老头和明驼子这俩一脸我们晓得的表情。 这事情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发生的。那个郎中丢了3天之后，家里人报官，官员进了山里搜索，还是没找到。于是大家都觉得郎中可能是不小心坠崖，或者误入了大山深处的野林里，迷路了，出不来了。总之是凶多吉少。 众人都点头，但是不明白重点在哪里。 不过几天后，有个樵夫进山里砍柴，发现了郎中的尸体。问题是，他发现尸体的地方距离郎中进山的地方隔了好远距离。最可疑的是，那郎中是被踩死的。 踩死？被什么踩死？ 仵作验尸说是被马踩死的。那樵夫看到尸体之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他摔下去的时候看到远处山腰上站着一匹马，那匹马冷冷地看着山下的人。 马怎么冷冷地看？ 明驼子想了想，突然对前方打了声口哨，于是前方众多马匹一起回头。早多多一双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后边，那眼神明显是谁吹口哨。黑枭和阴猴跑远了，没在。初期根本不理后边，疯丫头正打哈欠。白云帆也回头看了一眼，那眼神，明驼子一指白云帆。 那个是不是冷冷的？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白云帆那个摆明是鄙视你的眼神，虽然不是很热乎，不过貌似也没冷冷的。 那匹马之后怎么了？ 那匹马跑了，因为马是往山上跑的，所以那樵夫看到了，马的蹄子和尾巴上沾了好多血。 这么说，是那匹马踩死那个郎中的？ 估计是吧。樵夫说是一匹黑马，具体的他也没太看清楚，被吓坏了。之后就有传说是一匹妖马，十分凶恶。 马会踩死人？无缘无故的有这可能吗？ 对啊，就算人袭击马，马也最多踹脚就跑了，怎么会将人踩死呢？ 后来樵夫报官之后，捕快带着衙役到山里去找。不过你也知道，临县后边的森林连着魔山，地势险要不说，那里边还是茫茫的原始森林，除非熟悉地形，不然进去就是找死。我问过阿岩，他说那地方的确有可能有野马。 野马不都是一大群一大群的在草原上生活的吗？怎么落单了，还在林子里？ 那可能真的是岩壁搞出来的了。岩壁那马池，在魔宫的后山有一个马场，收集了不少好马来养。不过有一次，大概是30年前吧，他弄了几匹野马回来，其中有一匹特别特别的野，半夜踹断围栏逃走了。还有几匹没养家的也跟着跑进了林子里，之后就再也没有找到。那一次总共丢了10匹马，有公有母。那林子有一点好，就是没什么猛兽，环境也好，没准儿那些马就在里头繁育后代了呢。 不过岩壁始终不相信马会踩死人，貌似县官也觉得挺可疑的，这案子很轰动啊。 这案子虽然有些怪，不过也不至于很轰动吧，还有别的可疑之处？ 风传风眨了眨眼。马车里推累了排酒出来透口气的诸葛吕仪正好听到，就开口解释了一句。 其实案子本身并不轰动，轰动的是那郎中本身。 郎中有什么问题？ 那郎中在临县可是十分出名的活菩萨，他姓黄名可，乐善好施，给人看病也不收钱，而且医术不错，临县的人都叫他黄善人，死得有些可惜。 另外啊，还有些小道消息，所谓好汉无好妻，这黄善人什么都好，就是家里老婆不怎么本分。另外黄善人家中殷实，死后留下很多遗产都被他老婆独占了，他老婆在他死后一个月就改嫁了，嫁的还是黄善人的好朋友。很多人都背地里传说是他老婆和那个兄弟联手干掉他的。 众人一挑眉，难怪这案子会轰动了，原来还涉及到情杀。 如果真的是人为的，怎么造成的被马踩死的假象呢？ 展昭正想着，白玉堂突然拍了拍他。 哦， 你外公跑出去很久了。 展昭微微一愣，众人都往前张望，也觉得奇怪，殷侯骑着黑霄跑出去之后怎么没回来。 外公去哪儿了？ 放心了，这里就在魔宫附近，你外公还能丢了不成？ 说话间，远远就听到马蹄声响，众人抬眼望去，只见殷侯骑着黑霄回来了，手里还抱着个什么东西。等殷侯跑到切近，将手里的东西给展昭看，展昭看了一眼，乐了。 哎，哪里来的小鹿？ 众人就见殷侯抱着一只很小的梅花鹿回来了，那小鹿看着也就几个月大，肥嘟嘟的，煞是可爱，睁大了一双眼睛，有些害怕的看着周围。殷侯将小梅花鹿放到了车窗里，小四子接了，搂着不放。 这么小你就给人捡回来了，那母鹿呢？ 殷侯指了指前边， 死在路边了。 死了？怎么死的？ 被石头压死的，小鹿当时就在母鹿身体底下，要不是黑霄发现，我都没注意，山上不知道为什么滚下一块巨石来。 众人的车马赶到前边，果真就见路边有一块巨石，石头压住了一只成年的梅花鹿，满地的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